欢迎回来，继续分享好音乐。提到许慧欣这个名字呢，大家可能立刻反应过来《七月七日晴》这首歌。近几年来呢，也很少听到关于她的新闻。其实许慧欣呢是美国国籍，出生于美国德州，在美国德州大学呢接受了很好的教育。听说前几年许慧欣选择赴美生子，慢慢淡出了乐坛。接下来的这首呢，也是许慧欣很好听的一首歌。这首歌充满着古典欧洲气质与浪漫拉丁风味，描写女生在感情世界中的不确定跟迷茫，就好像在爱情中迷了路一样，但是又不会灰心，勇敢地往前去追求自己的幸福。许慧欣，威尼斯迷路。 幸福归属。

景点九六九公益主张，请把你的精力都用来爱你爱的人和爱你的人，消除偏见和仇恨，让宽容每天多一点。 景区发展缺资金，景区缺游客，景区想转让，最美中国旅游联盟全都帮您解决。最美中国拥有雄厚的资金实力，强大的媒体平台，专业的营销团队，致力于为景区提供全方位的服务。咨询合作热线：13301125069，13301125069。 人的一生就像一场盛大的马拉松，刚出发时人山人海，那时也许我们无法领先，也不够出众，但只要我们不放弃自己，早晚会追上来。生而为人，我们的生命呢，都被公平地赋予了一定的时长，每个人对这段时光的掌控与规划却千差万别。世界正在奖励那些坚持不懈的人，心仪的学校，高薪的工作，出色的伴侣，傲人的身材，慢慢变好，

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，不知能做几日停留，我们已经分别的很久太久，你从哪里来，爱我的朋友，你好像一只蝴蝶飞进我的窗口，为何你一直别无消息，只把思念积压在我心。转千载，